Hello， 我哋又翻嚟啦，我阿 Yan 阿 Sam， 我哋继续讲翻咧拯救之后嘅嘢啦。咁你话我想知咧，你哋话拯救之后会有譬如暂养啦， 系 暂养通常如果譬如你屋企好似你咁啊，我都知道你有做暂养嘅，咁但系你屋企有好多猫，你点样去分开？ 咁我屋企咧，我都有做暂养嘅，都有试过嘅。咁我就通常就系自由行嘅屋企。 但你怕唔怕佢有啲咩病，可能会传染到咁？ 会每一次都会担心嘅呢样嘢。咁但系 touch 咧咁耐就冇咩发生过。咁其实当然其实最安全咧，就系话如果有啲新嘅狗狗猫猫嚟你屋企嘅话咧，其实最好就隔开佢养嘅。初头嗰个时间，咁但系有时未必系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咁多地方啊。咁同埋咧，你教开佢嘅话，通常都系要放入笼噶啦。咁我嗰几尺笼，其实对于一个动物嚟讲咧，就真系个活动空间好少嘅。讲真，唔好话个笼啊，即系我屋企咧，成间屋企嚟讲咧，对一只动物嚟讲，空间都唔系好多啊。其实，因为佢即系好似我啲猫啊，咁佢一生就喺我屋企嗰几百尺度生活咧，其实就好闷嘅。不过咧，猫又可能好容易满足嘅。 猫好容易满足嘅，一堆就已经好开心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佢好容易满足嘅。咁所以做 foster 即系暂养嗰阵时咧，都会咁嘅情况。但系问题咧，有样嘢我哋会做就系话即系因为我哋会拎去俾兽医睇睇先嘅。咁其实初步咧，兽医检查过咧，如果冇乜嘢嘅话咧，其实都安全嘅，我会觉得。 嗱，我又想问啦，嗱，猫 B B 咧。就最容易出啦，即系最容易照顾完之后最快系搵到屋企啊！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救到啲譬如好即系年老嗰啲又点样咧？ 年老嗰啲啊，嗱年老嗰啲咧，其实有机会点样咧？譬如举个例，我有人肯做 foster 嘅，咁可能佢 foster 一两个月，哎呀，咁佢已经要唔能够再养啦，咁咧大年纪啲嘅猫狗咧比较真系难出啲嘅，因为人哋一听到哇，举个例咩叫大年纪咧？其实咧，有啲觉得五岁已经系大年纪嘅会，咁我觉得，哎呀，我唔好啦，咁唔系养得好耐。咁其实当然啦，我哋就算系十岁咧、十二岁啊、十五岁啊，总之佢仲系行得走得嘅，其实我哋都会养嘅。咁如果真系譬如话，Fossa 嗰个唔得，我哋两个月，咁咪好似会转嚟转咯 ，A、B、C、D 家庭咁样咯。咁一路咁养落去， 即系一路都系，其实系咪你哋个意思？一路都其实都会一路帮佢搵到个家庭。 系啊，尽力。咁但系问题咧，有时就会咁样，哎。我自己会，因为我之前领养过一只系差唔多八岁嘅，咁我觉得，既然即系自己心目中知道咧，其实呢个年纪嘅动物咧好难出噶，咁不如我又有 quota 屋企，不如就自己咁咯。 真系好伟大，真好，系啊，真系好伟大。佢哋，我同埋我想，我以我所知，好似而家你哋做而家呢个拯救呢个咧，你哋系冇。要人哋阿福你哋啲乜嘢嘅，都系系咪好似系都系自己去 自己 支付所有嘢，自己去做啊？ 独立嗰啲义工就会系嘅，其实系啊， 其实真系好似佢哋咧，呢啲咧好多啲自己独立义工咧，唔会去要人哋去譬如阿福啲乜嘢啊？要人哋，其实佢哋呢啲先系最需要，佢哋呢啲叫做咧隐姓埋名嘅义工啊。但系佢哋救嘅动物系数之不尽，而佢哋帮到啲猫狗搵到家庭嘅亦都好多好多。所以其实你哋如果日后真系街见到佢哋呢啲冇完全你哋呢啲冇名冇姓冇机构而系嘅义工，你哋。都可以帮下佢哋，或者资助下佢哋。佢哋唔系必一定要你哋嘅金钱，可能你话啊，我可唔可以捐啲粮俾你哋啊？或者我俾啲笼你哋，或者你哋又需要啲咩物资啊？咁样其实系咪可以嘅咧？ 可以可以系啊，因为我哋有时都互相捐赠。 其实你哋点样搵到你哋咧？如果系真系想帮你哋嘅话， 咁啊，即系我自己本身啦。咁其实我就有 Facebook 有个 group 即系关于如果有拯救嘅嘢咧，就 po 上去嘅。 唔怕嘅，你可以讲出嚟咯。咁、人哋可以揾到你哋。 其实我本身自己 group 我叫四条腿拯救队咁样嘅。咁但系咧， 但听住四条腿就拯救队。 咁系咁，但系问题其实咧，你讲如果真系人哋为付出好多嗰啲咧，其实咧我哋嗰个 group 我自己 group 咧都唔算好犀利，因为有啲譬如。 好似无手啲咧，嗰啲仲劲啊！真系嗰啲好犀利嘅，即系因为我哋其实讲真啊， 一个男人就佢真系好劲啊， 系好犀利。咁其实咧，我哋啲嗱，无论你系独立动物义工又好，或者系已经系一个 group 嘅，其实我哋大家互相都会有拉能嘅，因为咧你好似我哋咁，譬如我哋人力唔够人哋多咧，我哋要合作噶。同埋，讲真啦，你哋或者我哋，或者有时去要去捉呢啲有问题即系有唔舒服嗰啲啊嘅社区嘅猫狗嗰时咧，其实你要好多设备噶，唔系真系两个手就 同埋你又要预佢真系突然间会咬你咧， 系啊会咬 你咬你啊，或者突然间你唔知佢下一步会咩嘢， 系啊， 同埋我出去都试过救啲猫狗咧，试过系突然间，因为你系出边嘅社区猫狗，你唔知佢会唔会有啲隐藏性嘅病喺度。我哋试过就系去捉只猫，我即系见到佢啊喺个即系嗰啲咩嗰啲车嗰啲咩嗰啲鼻音格嗰度，鼻音格嗰度，我就见到佢仆咗喺度，咁我谂住爬咁啊，咁有个梯咁啊，爬上我个朋友爬咗上去嘅，因 为 第二次噶啦，之前捉咗一只，咁佢就已经攞咗翻屋企，跟住到有一次系嗰可能。我唔知系咪啲猫好似觉得，咦有人上咗，即系啲猫可以上去个窿嘅时候，啊嗰、那個、位系咪可以上到，可以避，即系避到啦？咁但系嗰次见到嗰只猫系好唔寻常，即系完全系无声色啊，唔喐啊，咁跟住咁个我朋友男士嚟嘅走上去，咁啊谂住掹佢啦，但系佢系突然间发癫咁样，即系好恶啦，佢想冲出去，但系佢一冲出嚟嘅时候，卜一声，佢就好似暴毙咁样咯，系啊。咁我哋其实都唔知咩事，跟住嗰个朋友好即刻揸车就去咗沙田某间兽医场所啦。咁其实医生话佢怀疑佢呢啲叫隐藏性嘅心脏病，即系所以其实你谂下我哋、即系佢哋救嘅时候咧，有呢啲好多呢啲突发事嘅情况出现噶。系、啊，系啊，即系、所以咧救嘅时候。要即系大家都有好多好多心理准备，同埋咧，同埋亦都好多啲打击嘅。有阵时咧，你知依个 Facebook 依个社会好多人讲嘢、其实你救到嘅时候，我个个就好嘢啊，恭喜你啊！救唔到嘅时候就真系畅通街都有噶。其实好无奈系咪做呢个？ 有时都好难，唔系系啊，都系嘅，因为咧每个人有自己唔同嘅立场啊，即系好似。譬如我哋做嗰啲咧，做啲拯救，唔系拯救或者你照顾佢都好啊。啲社区动物咧，好多时会俾人闹，你点样照顾佢？得闲啊？你少不闲啊？吓，你冇嘢做啊？你份工咩诸如此类咁，咁即系会有好多人会咁样噶。 其实冇钱噶，你哋记住系真系冇钱噶。你唔好谂住我哋，即系或者佢救一只猫或者我哋有钱，冇钱噶。 系啊。 咁好啦，咁我想问翻啦，即系讲翻就如果你而家呢度讲到啦，照顾啦。咁你哋即係譬如啲 foster 啦，咁照顾完你哋好啦，可以安排去领养係要点样去俾人领养，同埋点样去合乎资格养呢隻动物呢，猫或者狗呢。 咁啦，点为即係点样方法去话俾人听我有啲猫猫狗狗可以领养呢，其实就要透过唔同嘅组织，有唔同嘅自己嘅网站啦。咁、通常都会係用网站嘅方法去发出去，好会即係呢个占，我会觉得占九成㗎啦一定。系啊，咁听啲人有兴趣嘅，咁就会嚟。但当然啦，即系点为之领养到咧，就系话都要合眼缘嘅。其实，即系佢系同你有眼缘咧，咁你就好影响就领养到噶。咁至于点样拣一个适合嘅领养人咧，其实呢个嘅定义咧都好阔嘅。点解咧？因为咧，我自己嘅亲身经验咧，亲身经历咧都好几次。咁点咧就系话我见到有时 Facebook 嗰度咧，即系有啲。可以咁讲，独立义工啦，咁佢就喺社区度捉咗啲动物，咁佢搞掂咗㗎啦，其实就即係可以领养啦。咁佢开始会放出嚟话，哎，我有啲猫猫狗狗要领养啦。咁我自己呢嗰阵时仲有 quota 嘅，咁我尝试联络呢啲独立义工，咁我想领养你只猫喎。咁好啦，跟住呢佢就会话，你屋企你咩职业㗎？你屋企有几大呢？你屋企有几多隻动物啦？吓，你已经有八隻啦，咁你仲养，你养唔养到啊？你够唔够钱俾佢哋咩㗎？咁诸如此类，咁好多嘢到最后呢係失败嘅，係领养唔到嘅。 即係出面係啦，出面好多啲机构都係要咁样。 係啦，因为我会觉得嗱，讲真啦，你即係呢个世界真係好多坏人嘅，咁你领养啲动物呢，其实佢嘅如后嘅生命或者嘅生活系好定唔好咧？其实我会觉得咧，你几苛刻都好咧，其实都系五波嘅啫。系啦，因为咧有好多人系你佢哋可能你 home visit 啊，嚟 上嚟睇嘅话，其实可能都系做俾你睇嘅啫，有机会吓。佢虐待佢嘅，佢咩嘅你睇唔到噶。 呢样嘢我真系好相信。呢头同你讲安窗网咯，但系转头佢拆咗窗网，你都唔知嘅。 系啦。就舉個例啦，譬如窗網咧，其實窗網係其中一樣養貓必定要做嘅。咁但係問題嗱，我屋企咧，我冇整窗網嘅，但係唔代表你係要唔可以唔網就咁開大窗唔得噶，因為我屋企揾索帶索住啲窗門咧，其實開唔到超過一寸噶。咁所以窗網係其中一個方法，你可以開大啲嘅窗，但係你唔用窗網嘅話，你點相之你點好啊？你養貓嘅話咧，一定要你隻窗咧係有啲嘢搞嘅。 始终其实好简单，养猫呢即係个窗，即係我都好认同嘅、窗养窗网，即係养猫你话要加窗网系要，但係有阵时有啲家庭未必真係可以制到窗网落去嘅、我好明白。但係佢如果佢都守则，即係合乎到佢嗰个守则，就话我唔会俾隻猫会跌到落街咁样，同埋其实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啱嘅，有啲咧领养中心系好好嘅，佢俾咗你，佢可能冇话要你大富大贵，或者真系要餐餐要俾到鸡肉鱼翅佢食咁样，佢都可能俾，即系都会俾你领养。但系佢我一样觉得有啲做得好就系话啊，你可唔可以每定期三个月或者半年影张相翻？咁其实呢个系啱嘅，但系就有啲机构就啊唔得，又要好多，其实好问心啊，个个都想即系住揸。天山啦、 啊， 系咪先？个个都唔想住公屋啦、 啊。 但系其实，如果帮到一只动物真系揾到个又爱锡、又真系好珍惜佢哋嘅主人嘅话、其实系咪系好好嘅呢？如果太多去挑剔去拣嘅事、反而拖唔咗佢哋，即系俾人要，即系俾要揾到个家庭嘅时间仲耐。你知道时间越耐，佢哋个年纪就越大，越大嘅时候就更加冇人要。 系啊，系啊。 所以变相就系我就希望有啲领养者亦都唔好，同埋一啲啊、我发觉未必系个机构，有阵时啲领养者就会话，见到呢只好中意，但系点不知下一只仲得意，佢会同你讲话，我可唔可以唔要呢只啊？我要噶，有冇试过？ 会噶，会噶，都会噶，咁冇噶啦。你都要游说嗰个人咧，你话其实咧有可能你嘅将来咧更加之有更多个嘅动物可能靓仔过佢，或者啱眼缘佢，但问题呢个系一个责任嚟嘅。嗱，我自己讲俾你听，我屋企嗰啲猫咧，全部都系啲比较咧，人哋嚟讲咧觉得啲核突啊，唔靓嗰啲嘅，我 核突喎， 系啦，系啦，唔系我即系我领养嗰时系，即系我专中意整呢啲嘅，点解咧？喂，就系、是、嗱，我第一首先我讲啦，我唔觉得我屋企啲猫啊系核突噶， 我都唔觉 得。系啊，但系唔系有啲咧，佢哇咁啊样一笪笪嘅，啲毛咁肉酸嘅，左右鸳鸯，跟住全黑啊，哇仲唔老礼，跟住嗱啲尾二色我都正话讲过啦，有四分一啦。咁林林沈沈呢，其实你系要责任要，如果你真系要养动物嘅话咧，可能你嘅出发点未必系个样行先。你真系要话俾自己知，你系 我系咪？眼缘，我同你系咪有缘分？ 系啊，或者同埋系你系咪用嘅想领养嘅目的系咪因为有你想有啲抱负咧，或者系即系做啲嘢可以令到社区嘅动物有一个舒服啲嘅屋企咧？ 啊，咁啊，嗱，今日咧，大家咧讲到今日呢个话题啦，拯救。照顾再去领养啦，呢、这个问题呢、这个话题啦，咁都其实已经讲到差唔多尾声。我好想咧，阿 Sam 咧用一分至两分钟呢段时间啦， 系 讲一讲俾啲网友听下，即系如果即系大家去见到猫狗喺街嘅时候，点样？去看待，跟住如果领养咗翻去嗰啲，又点样去照顾好咧？咁样 哦，咁简单嚟讲就系话，如果你喺街度，当然啦，佢如果你行下街，你见到嗰啲猫、啲狗，因为狗啊比较少啲嘅，如果你喺市区嘅话，你见到佢喺街度，模棱两可啊，咁你可以留意下佢究竟系咪走失咗啦，或者系咪佢真系一只？ 流浪緊嘅社區狗啦，咁喎，咁你分可以分析一下嘅。咁如果你有時你有時間嘅話，你見到佢可能有條帶或者咩，可能走失，因為香港都幾多人走失狗㗎其實。係啊，咁佢因為我久唔久行去，譬如經過深水埗又有人貼咗啲喺個電燈柱度，我尋狗啊，尋貓咁、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可以做一個監察工作，就係、是、話如果見到街上有啲貓貓，嗱貓呢可能你難比較審。比较 judge 啲，究竟佢系流浪定话系真系社区环节系有人走失咁、嗯？但系狗狗咧就可能会易啲咁。如果你觉得系有怀疑嘅，你咪影低相啊，整上去咯。咁我自己就会真系见到咁嘅情况嘅话咧，我会影低相啦。然之后用啲时间喺附近留一留，睇下佢系咪。周围行啊，定咩啊，咁样咯。咁如果发现到有问题嘅话，都系因为你即刻未必捉到佢嘅，可能系啊。咁我自己我会咁样做咯。 都系最后个，我都同大家讲啦，唔好过于护住，真系 搵 到侧边嘅可以帮到手嘅。 系啊。 咁领养咗之后，亦都系好好咁样去照顾啦。同埋有问题领养咗唔明嘅，最好搵翻你哋去领养嗰个机构问一问。 嗯， 咁今日咧好多谢咧阿 Sam 同我哋分享咗佢好多拯救、照顾同埋佢自己嘅猫猫。咁咧剩翻呢几分钟咧就系又系我阿 Yan 俾你小 tips。今日咧我想咧同大家咧介绍咧一只咧 pet hat， 见唔见到？见唔见到 ？pet hat 呢只见唔见到？呢、這个咧其实咧系好好噶。咁你而家咧啱啱咧咪落雨嘅？咁呢落完雨之后我点样去冲唔到凉㗎，落雨嗰陣时候你根本你潮湿你毛都吹得唔够干啊。咁呢隻呢其实係俾你呢火呢喷落喺个身。哥哥过嚟过嚟示范下先。咁其实好简单，呢、這个呢就係咁样喷落喺个身度啦，跟住呢攞啲梳佢。咁嗰啲味道呢就其实撇走咗㗎啦。咁佢呢个呢呢个呢佢係有啲咩成分啦，有啲植物嘅蛋白质啦，有个啤酒酵素芦荟啦，果酸功效啦。咁呢其实唔係叫你话喂我噴到佢湿晒，唔需要㗎，其实係离远咁样。咁噴几下，其实跟住攞手又得，攞梳又得。咁、其实呢阵味唔难闻，好似啲生果味咁㗎、大家你留意一下，你哋呢可以上网搵返见面到 pet hat 啊。我怼前啲俾大家睇下。见面到 ?pet hat, 呢隻噴霧。OK? 咁你可以上个网址，或者可以你联络返我哋嗰、那个而家我哋个而家个网台问都得。咁记住呢、這个系货你有阵时好需要用。譬如你通常你细狗两三个礼拜冲一次凉㗎嘛。咁但系如果咁啱譬如话我想带佢去玩，我玩完先冲凉嘅。咁但系又跟有狗除嘅时候你咪喷喷囉。但系你就唔使日喷嘅，喷完而家其实已经可以香好耐㗎啦。是啊。有阵生果味㗎啦。记住搵呢隻。下次我就另外一个介绍你哋，再都系 pet hat 嘅另外一个产品介绍俾你哋。好啦，今次完啦，下次再见，拜拜。